请自觉遵守疫情防控要求，主动如实报告，配合管理，同时提醒广大市民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不扎堆、不聚集，做好个人防护。 北京市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将于今年12月25号到27号举行。为了保障广大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北京教育考试院建议所有考生在考试前14天在北京备考，非必要不离京，以免受疫情影响无法参加考试。 考生在京备考期间，需要积极配合接受相关部门的健康排查，避免前往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做好个人防护。所有社会考生和跨校参加考试的在校生都必须提供本人考前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还需要下载填写考生健康承诺书。 北京将搭建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管理服务平台，从明年起，除了节假日和寒暑假之外，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6点到晚上9点，本市所有初中学生都可以享受在线辅导服务。 今年上半年，平台已经面向通州、延庆、怀柔、密云、平谷、房山、门头沟、大兴和经开区的初中学生开放，明年将拓展到本市所有初中学生。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开启，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分别降低430元和415元，创下今年油价最大降幅。 具体到北京地区，92号汽油由每升7.48块调整为7.13块，95号汽油由每升7.96块调整为7.59块。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的容量估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可以少花17.5块。 北京从即日起到明年3月15号，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百日整治行动。行动期间，适逢骑行淡季，到明年1月30号之前，中心城区共享单车的投放规模上限将分阶段调整到50万辆。整治行动结束之后，投放规模上限将综合考虑前一年度车辆周转率等因素重新计算。 民航局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从明年1月1号起，全国将有40家旅客吞吐量千万级的大型机场开通旅客易安检服务。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民航局公安局副局长李彤介绍，民航旅客易安检服务是一种以信息加科技为支撑，给旅客提供更安全、便捷、舒适的安检模式，目前已在12家机场测试运行。 特点呢是查验准、干预少、流程简、速度快、体验新，改变了传统安检一刀切和旅客被动接受的方式，旅客可以主动参与，双向选择。经过测算，安检通行效率可以提高30%，理想状态下，旅客过检速度或者时间可以缩短一半。 从明年1月1号起，全国将有40家旅客吞吐量千万级的大型机场开通旅客易安检服务，其中就包括首都机场、大兴机场。李彤表示，易安检采取旅客免费自愿加入的方式，旅客在注册预约成功后，可以在出发地机场使用易安检专用通道。 旅客可以通过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支付宝小程序中部委栏目的民航公安服务进行易安检实名注册认证，也可以在机场现场扫码注册。旅客可以在航班起飞前48小时内随时预约安检服务，也可在机场临时购票、当场注册、即时预约、立等使用易安检服务。当前主要面向需要经常乘坐民航航班、熟悉民航安保相关程序规则，并能够自觉遵守、主动遵守的旅客。 在40家机场平稳运行易安检后，民航局将在更多机场陆续开通这项服务。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医保局昨天公布了2021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结果。这次调整共有74种药品新增进入目录，包括7个直接新增药品和67个谈判新增药品，11种药品被调出目录。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内的药品总数达到了2860种，将从明年元旦开始执行。 这次调整谈判成功的67种独家药品平均降价61.71%，降价幅度再创历史新高，将减轻患者的用药负担。 新纳入目录的药品精准补齐了肿瘤、慢性病、抗感染、罕见病、妇女儿童等用药需求。 中国恒大集团昨天在香港联交所发布了无法履行担保责任的公告，广东省人民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当晚立即约谈了中国恒大集团实控人许家印先生。 应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请求，为有效化解风险，保护各方利益，维护社会稳定，广东省人民政府同意向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派出工作组，督促推进企业风险处置工作，督促切实加强内控管理，维护正常经营。 体育方面的消息，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足协昨天在官网发布公告，宣布同意李铁的辞职申请，聘任李霄鹏担任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 按照计划，国足将于明年一月中旬重新集中备战12强赛第七轮和第八轮比赛，将分别在客场对阵日本队和越南队。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马来西亚津巴布韦分别于12月3号和2号宣布发现了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域主任葛西健昨天提醒，奥密克戎毒株实际的传播范围可能超出已报告病例的地区。 奥密克戎毒株已经在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出现，多个国家和地区实施包括旅行禁令在内的边境管控措施，以阻止毒株的传播。 南非卫生专家12月2号发布的初步研究结果显示，奥密克戎毒株引发二次感染的风险是德尔塔毒株和贝塔毒株的3倍。 世界卫生组织12月1号表示，有望在几天内获得奥密克戎毒株传染力的相关数据。另外，现有疫苗对防止感染奥密克戎毒株后出现重症依然有效。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央视网头条，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视频会晤，共同出席中老铁路通车仪式。 中国新闻网介绍，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 新华社报道，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和国家安全技术顾问。 北京日报报道，太古里西区开业，北区将扩容，工体地下配套近10万平方米商业空间，三里屯加速迭代，迈向世界级商圈。 北京青年报关注滴滴启动纽交所退市工作和香港上市准备工作。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今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北京新闻顺延到早上7点10分开播，您将会听到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各项准备工作就绪，12个竞赛场馆全都具备办赛条件。 主播在线顺延到早晨7点40分开播，您将听到副中心授牌32家超市放心肉菜示范超市，大连初步查明1103疫情冷链企业违法犯罪，监管人员严重失职失责。 近日，国家卫健委就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管理办法向社会征求意见。去年底和今年7月份，国家卫健委也曾经2次下发通知，激励医检互认。那么，这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让医检互认更通畅，需要打通哪些堵点？如何通过医检互认补齐不同医疗机构之间的差异和短板？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点20分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北京市委常委会近日召开会议，研究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的实施意见，指出要推动首都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严格依法办案，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今天下午1点12分播出的《警法在线》节目将聚焦落实法治精神，强化法律监督，欢迎您到时收听。 北京环球影城推出冬季假日体验活动，劲松1区114号楼拆除重建项目启动，整点快报将会为您连线新闻广播记者，介绍详细情况。 生活小贴士。 截止到昨天上午10点，北京市新冠病毒疫苗加强免疫接种累计突破1000万人，达到101万6700人。但目前本市60岁及以上人群接种率还不够高，老年人应尽快就近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目前为止，我国新冠病毒疫苗在境内外60岁以上老人当中的接种数量已经超过了5亿剂次，显示出良好的安全性。 一些有基础性疾病的老年人不清楚自己是否可以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建议老年朋友在基础性疾病的平稳期进行接种，如果拿不准，可以咨询医生评估一下能否接种疫苗。 另外，相对于年轻人，老年人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之后，抗体水平下降较快，更加需要加强免疫。请完成全程接种之后满6个月的老年人及时接种加强针。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2摄氏度。今天白天天气以晴为主，光照充足，预计最高气温是13摄氏度，适宜安排户外活动。夜间辐射降温作用明显，昼夜温差较大，请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感冒。天干物燥，需要及时补水润燥，并注意用火用电安全。 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 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总的来说，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2摄氏度。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3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3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良。 天安门广场今天的升旗时间是7点20分，降旗时间是16点49分。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贾萌编辑加持超峰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朝阳一学校门前路段违停拍摄严厉，家长反映免拍时段和路段太短，接送上下学不便。 只有1个月，我一共被拍了6次， 他被拍了2次， 10一放假还7天，再跑几周六周日。 追踪报道，顶层违建阳光房导致楼下房屋漏水，业主要求拆除，相关单位回应解决进度。 工作还有一个这个流程的，既然贴那通知书了嘛，那肯定要拆的，您就耐心等一下。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朝阳区大郊亭陈经纶中学地景分校的多位家长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学校门前的大郊亭中街由于加装了违停摄像，频繁抓拍，但是学校路段本就通行不畅，只有单侧的一小段路上设有上下学时间的便民免拍时段。不少家长在1个月之内连收到了多张罚单，家长反映免拍时间和免拍路段太短，接送幼儿不便。新闻广播记者任晨光前往探访，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北京陈经纶中学地景分校门口的这条大郊亭中街，西起大望路，东到东四环，是一条东西向的市政路。家长们反映的校迁街是路西段，长度大约500米。学校的两个门都在路南侧。家长反映，这里的违停抓拍太严厉，摄像太频繁，接送幼儿不方便。 就学校这个两侧上下学的时候呢，人特别特别多。它是个小学，是1800多名孩子，就是家长们临时停车4分钟就被拍了。有的家长都没有下车，我们只是希望这个上下学的这个时间段，特别是放学，不止一个家长被拍啊，就是希望这个抓拍的这个违章的这个摄像头能不能延长一点时间。有家长拍过4、5次，路都是家长在停车，停一排停两排。 日前记者来到现场，正值下午16点放学高峰期，道路的南北两侧都停了两排家长们接送的车，但是家长反映只有路南侧校门口的一小段享有便民免拍时间，除了一些静态车位，其他两侧的车辆都有被拍的风险。开放的免拍时段太短，路段太少，车位不够。 你看那牌子了吗？ 禁停是7点到8点，15点30到17点30除外。是北侧不能停。 对，哎，你就没辙。 其实就是一个月，我一共被拍了6次，他被拍了2次。11放假还7天，再跑去周六周日，没办法，没车位。不是我们不想花钱，那没车位啊。原来是有一个停车场，现在不让使了。那什么要盖楼啊，是什么的，不让使了。就是我南北都被拍过。 北侧 这边拍的是最厉害 啊， 南边 给 了几个车位而已， 啊、 大概数一数也就是20-30个到头了。这第二排全完。 家长反映，北侧被拍的罚单不少都在下午5点左右，也就是在免拍时间还被处罚。记者致电学校，工作人员表示，禁停拍摄变得如此频繁，大概也就是最近3到4个月的时间。不过路段并不属于学校管辖， 其余的时间都是拍交警设的，那不是我们学校设的。罚你的钱比那边停车的钱贵多了，这已经设的够3-4个月了吧？以前没设这个摄像头，有时候过来拍。 属地大郊亭社区的工作人员介绍，北侧和一些画白线的车位属于朝阳停车公司管理。那么哪些属于静态停车管辖范围，哪些位置绝对禁停呢？同一条道路为何不同时把两侧都放开免拍时段呢？记者拨打了朝阳停车公司电话了解情况，但是一直无人接听。随后记者致电了停车监管部门，朝阳区城管委交通科工作人员表示， 法是由交警负责，朝阳停车一个公司他也执不了法。在路上画着白线的就是这个他们的经营的车位，应该是没有白线的就没有停车位。 记者随后致电交警朝阳区交通支队执法站，工作人员介绍，相关问题需要咨询设施管理部门和管片的执法交警大队。 现在联系管辖单位，呼叫路边大队啊，具体的让看他们那个再转一下。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这个他们备案或者说相关那个怎么说谁设置的？然后管界是属于他们呼叫楼，呼叫楼他会给你转相关部门。 加装这些设施是咱们 具体的报的话，交通科专门有这个相应的人员是管这个。 但是朝阳交通支队交通科的电话一直未能拨通，记者也联系了管片的呼家楼交警大队，管片交警回复表示，此前也收到过关于罚单的反应，对于当前道路执法和拍摄情况还需要进一步摸底，等待专业人员的回复。 那个违停拍摄的问题信息我已经接到了，反映到了这个是咱们大队的专人来给您回复，好吧，您保持电话畅通，专业部门去给您回复，因为我不太清楚里边的一些东西。 便民时段只有南侧一小段开， 我把这个帮您记录下来，然后给您反映过去。这个摄像头并不是咱们大队控制的，这是局里边或者支队控制的，这不是咱们大队直接控制的。 截至发稿，记者没有收到相关回复信息，不过家长期待放开整条道路的免拍时段的同时需要疏堵结合。据了解，此前道路西侧曾有一处便民的大型停车场，但是近期停车场还被关闭了，所以大家没有办法停车。 这个西门的西侧堵是一样堵啊，停满了车，禁停标志是放学时段除外，家长接孩子的话停那一段我觉得它意义不大，或者说不够，这个是放学时段的话，那你应该整个这个路段你都给他。原来有个停车场，但是今年开学之后我就没见他开过。 那么停车场为何关闭，属地能否就相关问题集中反映并协调洽谈呢？记者咨询了属地劲松街道综治办工作人员表示， 因为那地是由交通队来设置这个限时抓拍的，北侧他那抓拍，这个可以就是由学校提议，针对于就是两边在接孩子这时间段都不要抓拍，记得好像是按那牌子那时间段是不抓拍的，针对于这个两边同时开放是最好的。大家都知道接孩子的车太多了，不可能一边去能饱和得了，由家长的代表，然后呢包括学校，到时候我们办事处也可以协调呼家楼交通队，因为我们也是把这情况反映了跟那个交通队进行沟通。 就西侧便民停车场的问题，劲松街道综治办的工作人员表示， 好像是说那块地要上市，所以不能经营。听说这块地要上市，因为我们也希望那地儿能对外开放，因为尤其学校为家长开放。到时候我反映到我的主管领导那儿，看是有没有结果，给您打电话，好吧。 据了解，近期在陈经纶中学地景分校的家长会上，有不少家长提出了停车不便和免拍的时段和路段都太短的问题。我们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因素，疏堵结合，科学调配禁停措施，人性化执法，为家长和学生提供便利。对此，新闻热线还将持续关注。 追踪报道。 新闻热线8月2号曾经报道，海淀区华澳中心小区3号楼的多位业主反映，自家的房屋在进入雨季以来出现了漏水甚至墙皮大面积掉落的问题。当时业主们说， 7月10号初的时候大雨特别大，这都地上全湿了，我凌晨起来2点钟来擦墙，就这儿这个墙角这儿，这都阴的。 这是我儿子的房间，他那天晚上在这里就工作的时候突然楼顶塌下来了，塌方了一样的，就是原来只是阴水。 对于漏雨的问题，业主倪先生认为是顶楼住户在顶层加建了阳光房造成的，希望能尽快拆除掉。 他被围了一个栏杆嘛，栏杆上面有树嘛，栏杆里面就是玻璃房，就这个栏杆打这个桩子破坏了防水，就这个原因，其他地儿都不漏，就这打栏杆他打桩子，打桩肯定破坏防水的。 关于顶层建筑的违建认定及解决方案，此前记者也联系了属地紫竹院街道办事处询问情况。街道办城管执法队的工作人员表示，接到倪先生等业主的反映后，他们也多次联系顶楼业主，近期将约谈对方协商处理。 现在已经约谈相对人了，跟他也刚提了谈话通知书，应该是下周他会过来，就是希望我们这边帮拆住拆，他们就是自行拆除，是最好的一个结果。 报道播出后，海淀区委给出了文字回复，表示7月23号施工队对漏水点位进行了修缮，7月29号违建业主到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接受调查询问，街道要求其继续配合物业公司查找漏点，修复楼顶防水层，同时要求其提供相关身份证明、建房手续等材料，配合街道针对楼顶违建调查及后续治理工作。近日，记者再次联系业主倪先生了解房屋修复以及拆除顶层违建的情况。倪先生表示，漏水的问题已经解决，并且违建业主在10月底也对其他业主家进行了相关的修缮。 漏水的问题呢，经过我们物业的这个协商，包括楼上邻居的都给修缮了，他们花的钱，他没有赔付，但是他给修好了，没有额外的赔偿，那我们也算了就。 但倪先生也表示，拆除掉违章建筑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然而，目前属地紫竹院街道办已经给出了违建认定，但这个顶层建筑依然存在。 9月28、29号，城管贴到他们家有一张通知，就是让他拆的通知，但到现在也马上就2个多月，现在也没反应呢。 随后，记者再次拨打了紫竹院街道办城管执法队的电话，询问拆除进度。工作人员解释说， 因为这个拆迁的工作不是像想象这样的，就是说是贴完通知就什么时候拆，工作它有一个这个流程的，既然贴那通知书了嘛，那肯定要拆的，你就耐心等一下。 一般流程大概是多久呀？ 因为前两天不是有那个疫情嘛，所以它这个肯定就是稍微的得延长一点了。 违章建筑破坏建筑结构，存在安全隐患，希望能尽快拆除，保障相邻居民的正常生活。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晶晶，主持人乐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你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同时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980年，中国运动员参加第13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面孔第一次出现在冬奥大家庭。 2022年，第24届冬奥会在北京举办，更多中国面孔出现了。 中国书法与体育运动完美结合的会徽“冬梦飞跃”来了， 吉祥物大熊猫冰墩墩和温暖喜庆的雪融融来了，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来了，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来了。 取自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飞扬火炬来了， 注入篆刻灵魂的体育图标小红人来了。 冰雪为媒，文化为桥， 北京将作为第一个冬夏双奥之城载入史册。 北京冬奥会，中国文化拥抱奥林匹克的冰雪奇缘。 北京燃气提醒您，灶具老化损坏，无熄火保护，超使用年限，安全隐患严重。北京燃气安心灶，呵护您的用气安全。北京燃气 APP、北燃优选小程序均可在线选购，详询您的燃气管家。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